灌江龙，字君房，东海兰陵人也。大司马车骑将军王殷，内领尚书，外点兵马，总固选至从事中郎，参与谋议，奏请龙为从事中郎，兼谏大夫。成帝末，龙奏封事言，古者选诸侯入为公卿，以报功德。以正定陶王始在国邸，以镇万方。其后上敬立定陶王为太子。龙迁冀州牧、颍川太守，哀帝即位，以高帝入为京兆尹，迁执金吾。时侍中董贤方贵，上使中黄门发五库兵，前后十倍，送董贤及上乳母王阿舍。龙奏言：五库兵器，天下公用，国家五倍，善制造作，皆度大司农前。大司农前自剩余不以己供养，供养烙赐，一出少府，改不以本藏己莫用，不以民力供服费，别公司是正路也。古者诸侯方伯得专征伐，乃赐府钺，汉家边吏直在巨寇，亦赐五库兵，皆任其事，然后蒙之。春秋之意，家不藏甲，所以一臣威损私利也。今贤等偏僻弄臣，私恩微切，而以天下公用挤其私门，弃国微弃，攻其家备，民力分于弄臣，武兵设于微切，建立非宜，以广交见，非所以事四方也。孔子曰：吸取于三家之堂。臣请收还五库，上不悦。请之，傅太后使业者买诸官币，见取之。复取执金吾官币八人。龙奏言驾见，请更平职，赏于是制诏丞相、御史大夫，交让之李兴，则余瑞之宋熙。龙为九卿，既无以匡朝廷之不待，而反奏请与永信公争贵贱之价，呈奏显言，众莫不闻，举措不由义理。征求之名自此始，无以事百僚，伤化失俗。以龙前有安国之言，左迁为沛郡都尉，迁南郡太守。王莽少时，慕与龙交，龙不甚富，哀帝崩，莽秉政，使大司徒孔光奏龙前为冀州牧，至中山冯太后狱，冤陷无辜，不以楚位在中土。本中业者令史立侍御史丁玄自典考之，但与龙联名奏事，史立实为中太仆，丁玄泰山太守，即尚书令赵昌怎正崇者为河内太守，皆免官，喜合浦。